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天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回來最後一節利敦道證交所，找到夫子上來當然不會放過，有一件事想找夫子是說一下，或者到底是否真的， 隨便聊一下吧， 即是盛傳習李不和，現在李克強呢就即是靠偏站的，即係冇得企啦嚇！最近有兩次關於經濟的會議，竟然咧係冇李克強份嘅。咁啊，九個經濟學家係有份啦，啊九個七個，包括林毅夫。 九個 啊，你咁啊，仲有嗰啲劉學有份啦。咁另外一個副總理咧，亦都係國務呢個政治局常委嘅韓正咧，都係有份啦。咁唯獨咧正式嘅總理係冇份嘅，而一般咧嚟講咧就。總理是負責經濟的，咁即係好明顯咧，就李克強靠邊站，而外間咧都係咁樣睇啦。咁啊，阿夫子係咪李克強真係冇得企咧？ 我都話啦，佢從來冇企正過。 OK， 又何來靠邊站咧？ 咁啊，即係金上咪即係冇咗個得力助手？ 唉，佢根本唔要啊嘛。 咁孤家寡人點管治一個？ 點解唔得啊？ 十四億大國， 我話俾你聽，我就得啦。中國的體制就係咁噶嘛，你睇如果遇到明君咪明成祖咯，或者即係強力嘅強勢啊， 嚇、但係一個好殘暴嘅皇帝。 咁咪係咁咯，所以大家唔好將自己嘅意願咧放咗落去個現實裏邊。嗱，我唔係否定大家嗰個睇法或者關注，我只不過係話咧，有好多時候咧，宮廷裏邊嗰個嘅真相啊，唔係外邊咧。 是啊，放下呢個消息，講放下嗰個消息嚇、嗯啊。有時大家唔知邊個真邊個假，我成日問，即係亦都大家要問，但係大家揾唔到答案嘅就係、是、風從哪裏來咧？ 嗯， 你話邊個邊個係唔掂啊咁樣？喂，個風係邊度嚟嘅咧？係咪處於弱勢嗰、那個啊？我放啲出風出嚟啊，等大家同情下我啊，等我同佢鬥啊咁樣，係咪咁咧？往往可能係，但係又可能唔係噶。唔係個可能性係點咧？好可能係強嗰方面放出嚟噶，因為點解咧？佢要製造一個靶啊嘛。 嗯。 製造咗個靶，嗱你又做唔掂嘢啦，你又冇正職啦，嚇、啊、你開會又唔出現啦，咁咪有個靶去打你咯。咁所以你邊一個真邊個實咧？我正話都講嗰兩個唔同版本啦，可能仲有三個四個喎。咁所以咧，外界唔好即係見風是雨。 嗯、 明知道是鬥的了，但如果大家去不斷去嗱、啊、呢、這個是咁講的嘛，又不知道風從哪裏來的時候，你是助燃的了喎， 嗯， 係中了他哋放風嗰個人嗰邊嘅人個計的了喎，係、嗯、咪？好了嗱，我唔講得太多了，咁、 嗯、 跟住咧，你睇李克強而家嘅狀態，我都話佢從來冇係坐正過，係一個總理。嗯、自從李克強經濟一出，跟住冇咗嗰陣時，李克強已經係冇決策權的了，係嘛？咁你話哦，後來佢講 V 型經濟，喂，有個權威啊，經濟權威啊，《人民日報》登篇文章話，唔係係 L 型經濟落咗之後就橫行㗎啦，咁樣嚇。 嗯。 嗰位係邊個啊？行裏邊而家嗰個即係劉學啊嘛。劉學點解敢寫一篇文章去踩個總理啊？後邊咪有靠山咯。 啊，金上同意嘅。 咁唔知啦嚇。嗱，咁跟住咧就係唔好講咁遠啦，近期啊。喂，疫情之後李克強咪提少咩地攤經濟嘅， 係 結果咪唔俾佢講，新華社全部唔得，咁、 嗯、 結果李克強咁啊小店經濟咯， 嗯、 啊咁但係又唔準，即係大吹大擂喎，因為實際上咧你已經外貿又開始收縮啦， 嗯， 外匯儲備大型企業又開始俾美國嚇。啊逐步逐步制約，你一靠內需，而家習近平講嘅就內循環啊嘛，內循環你梗係要俾啲小店小生意以 個體會，係啦係啦，冇錯。 咁你又唔俾人講，你又唔俾人宣傳，咁你可以睇李克強而家有啲咩權力咧？嗱，所以我成日講咧，大家唔好將呢樣嘢咧就啊單單睇成權鬥。而家李克強要做嘅嘢，大家要搞清楚每個人處一個位置，佢要做嘅嘢達到嘅咩目的先，呢個先至係真實。而呢個目的先至會導致以後嘅結果會係點？ 嗯， 唔係我哋外邊想講啊，邊個邊個同佢鬥，鬥到最後甩皮甩骨啦，哦，成個冧咗啦，唔係咁嘅中國嚇、啊。好啦，我嘅觀察，李克強而家要做嘅係咩嘢咧？兩個字，自保。 嗯， 呢個自保係兩重含義嘅。 嗯， 第一就係話保證自己喺任內到2023年。仍然是總理的時候不要出事，第二個保是保證2023年的落台之後不要被人抽後算帳、 嗯、 這個是他首要任務來的嘛，他首要任務怎會跟習近平鬥的呢？第一你鬥不到，你怎麼鬥、啊、軍隊又不在你這裡、啊、你的整個決策權又不在你這裡、啊、你怎麼跟習近平鬥、啊啊、好了，第二件事就是說你那個的怎麼說啊，眼前你能夠發圍的不單止是剛才阿習舉那些例子，我立刻可以舉很多例子，如果大家是、就是、覺得 是合適的，一粒粒下去就說、啊、現在權力鬥爭、啊、習李鬥爭很重要，其實不是，其實就一直都是李克強在守，頂多一個攻防戰而已，絕對不是鬥爭、 嗯 啊、好了，李克強在做什麼呢？大家有沒有留意，有時我們看這些中國問題呢是要看得比較細緻，需要多一點去涉獵的，那我就八卦的，我什麼 什麼都看，其中一個大家可以順用這個這樣的方法去觀察的是什麼呢？就是你首先看新華社稿、啊、新華社稿報導李克強的活動的時候呢，你只是看個標題、啊，個標題就話李克強主持咗乜乜乜乜會議，就係咁噶啦，冇啊，冇其他內容噶啦，甚至上裏邊可能會有講，有時又冇講嘅。 嗯， 咁你大家就覺得，李克強真係無所作為啦。你睇下疫情， 或者救災大水災。喂，李克強又個疫情應對小組個組長。喂，但係你見去疫情去救災啊，睇到習近平喎，新華社發習近平嘅稿喎。習近平仲著住啲新光頸領嘅皮鞋， 擦得好靚。 幾多人去？ 係啊， 真係前呼後擁。 係嚇，冇落到水嘅，冇落到水。 但李克強嗰啲嚟講冇喎，新華社冇發過佢嗰啲呢一類嘅稿喎。 有張照片嘅，好似冇著鞋嘅，嗱，落行降水嘅。 我再詳細講啲嚇。咁新華社講李克強主持咁樣會議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就話：嘿，無所作為嘅。誒，你啊救災啊乜嘢，或者即係疫情啊又唔見佢嘅咁樣嚇。咁李克強覺得咁樣咧，如果自己唔做啲嘢，你係咪慢慢俾呢種氣氛啊，係淹死你啊？咁人哋第日如果要砌你，呢個無所作為嘅，甚至上屈你啊！你咁樣係冷待。嚇、啊！習主席的政策，中國政治係可以屈你噶嘛， 係 嘛？所以嗱，我即刻留意 了香港都係嚟到香港都係屈啦。 我即刻留意咗一樣嘢啦。喂，新華社咧就呢、這個李克強控制唔到、因為新華社如果成個系統啊係由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嚇佢、負責噶嘛，即係佢操作啊。咁跟住佢梗係講阿習啲嘢啦嚇。咁、於是李克強咧做咗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點咧？大家留意一下中國政府網啊，政府網啊，即係成日發布先嗰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噶嘛，係李克強 嘅官方網站 噶嘛。好啦，咁佢轉載新華社稿嘅時候咧，就自己有主動權咯。於是將個標題改咗，新華社稿嚟噶，但係個標題改咗李克強下調什麼什麼指示，好具體嘅喎、嚇係有啲咩咩，我係做咗咩嘢嚇，我提出咗咩嘢。你只係睇個標題咧，佢已經保緊自己啦。你唔好話我唔做嘢啊！好啦，跟住除咗呢篇新華社嘅稿之外，佢仲有解讀文章嘅喎。喺自己嘅政府網裏邊講出嚟，你睇落去咧就嚇係做咗唔少嘢喎，係嘛？好啦，我正話講水災，你見政府網裏邊有登李克強視察水災，仲係著住嗰對水靴喺啲爛泥裏邊耕來耕去嘅喎。咁跟住咧，好啦，大家再睇下國內啲網啊。雖然你要禁，但係網有時你真係你估真係嗰啲官三頭六臂乜都睇到咩？於是就出現咗一啲網上面咧，李克強去視察水災，大家係贊成喎、拍掌喎、讚李克強喎、你禁唔到噶嘛？呢啲係嘛？ 係 嚇嗱，咁所以咧，李克強就第一個做咗呢、這個，第二個李克強做咗乜嘅咧？就係、是。現在嗰個嘅疫情咧，相對穩定，但係喺嗱用翻國內嘅資料，係農曆年嗰日，應該年初一就成立咗個對應疫情小組，那個小組個組長就係李克強啊嘛，咁你跟住你乜嘢都係吹噓習近平，即使做嘅都係揾個孫春蘭，係嘛副總理啦咁樣，李克強好似冇做嘢喎，但係。跟住大家有冇留意一個新聞？就係、是、有一個聯防聯控辦公室啊。聯防聯控辦公室喺啲國務院嘅系統之下噶嘛。咁佢於是咧，你正睇新聞之後，大家就睇得流細緻啊。聯防聯控辦公室係經常有記者招待會㗎。嚇、啊！你新華社唔報，人哋都報㗎。咁報咗出嚟之後。大家咪聯防聯控辦公室邊個負責噶？李克強咯，係嘛？咁跟住仲有啲更絕啊！真係咁，你講聯防聯控辦公室主要係應付個疫情嘅啫嘛，你個職能範圍係咁啊嘛。但係你再睇落去聯防聯控辦公室唔使好耐嘅咋，係冇幾耐之前啦，落 order 夏糧應該點處理？即係夏天個糧食收割應該點處理？唔好浪費。秋耕嗰個嘅糧食係應該點種？喺聯防聯控辦公室落 order 喎。雖然唔係一個政令，但係由佢出嚟，大家都話：喂，聯防聯控係搞 係搞 疫情嘅嘛？搞疫情啊？點解你搞到呢啦？佢就係可以解釋啦。喂，如果你話呢啲糧食唔足夠嘅話，你防疫工作係咪會受到影響啊？我一掹起嚟，喂，李克強做咗幾多嘢啊？嗱，呢啲咪就係中國政治嗰種嘅，我稱之為，如果你係禁住佢，唔俾佢做嘢，或者佢嘅工作唔曝光嘅，呢個叫做中國式羞辱。 中國式羞辱啊，大佬！你哋呢啲外邊啲人點明中國嗰啲嘢㗎？係嘛？好啦，李克強而家用咁樣嘅方法自保咧，呢、這個係叫做中國式頑抗。 嗯， 但係佢唔會同你打嘅喎，因為佢點同你打？ 係冇得打， 冇得打嘛。咁所以佢保護到自己，尤其是係落台之後，我都唔會俾你抽頭算帳嘅。 嗯， 嚇、啊，咁誒第一。如果你佢屈佢貪污乜乜乜乜咁啊，你要真係有真憑實據，同埋你咁屈人咧，其他啲人就會吐死狐悲噶啦嘛，係嘛？所以你如果要屈人咧，你都要有較明顯嘅，好似薄熙來嗰類，你先可以屈得成功啊嘛，係嘛？嗱，所以呢啲就是中國宮廷裏邊嘅生態啦。所以我哋從外邊嚟睇啊，咩咩鬥爭啊等等，我從來唔會即係將呢啲嘢咧。是將它看成很確實，因為你不知道這些消息是哪裡流出來的、 嗯、 好了，如果你繼續跟下去跟著炒到很熱的時候，很可能是被漏放消息出來的 那邊呢是利用了的、 哦、這樣啊， 是不是 好了、啊、有一件事了，你又炒到很熱嘛、啊嗯、現在最新就是王毅呢、這個、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歐洲五國，結果呢就搞到呢 就碰了壁了、啊，咁啊，碰啱呢段時期咧，台灣就邀請咗啊捷克嘅參議院嘅院長 ，OK 就去台灣訪問嘅，咁啊帶埋呢個布拉格嘅市長等人咧去到台灣就訪問，咁啊當然台灣同呢個捷克嘅貿易係好細啦嚇，咁啊中共咧嘅貿易咧係同捷克貿易係14倍於台灣，呢個係好嚇嚇正常嘅 ，OK。咁啊，捷克呢個問題咧，咁啊，王毅就非常之唔老禮，呢、這個捷克參議院院長去訪問台灣啦。咁咧就去到德國時候就大罵捷克，因為嗰個訪問行程當然係冇包括捷克啦。去到德國嘅時候就大鬧啦。王毅點講咧？喺台灣問題上啊，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咧，係與14億中國人民為敵。OK。第二，佢就講啦，中國政府同埋中國人民咧。不會聽之任之，坐視不管，一定咧係要為自己嘅呢、這個捷，即係指呢個捷克嗰、那個捷克呢個國家嚇，為自己嘅短視行為同埋政治投機付出深重嘅代價。嚇、啊，即係警告喺德國時候警告捷克要付出深重代價。咁啊，點解係捷克咧？呢個阿夫子又有一樣同你討論嚇。咁捷克咧，其實誒都係依個中歐嘅弱國嚟嘅，其實都係細嘅。咁但係捷克有個好大嘅特色，捷克人咧就對呢個外來嘅侵略同埋共產呢家嘢咧就心痛惡絕嘅。OK， 第一咁啊，捷克咧喺即係二戰之前已經俾德國納粹德國吞併啦，即係受咗獨裁者之苦、極權之苦。跟住咧喺二戰之後又被蘇共誒即係統治，咁咧直到咧係蘇東坡個年代，即係89年佢先能夠咧係即係改地變天，變成一個民主嘅國家。咁捷克人咧，其實佢哋除咗重視自由之外咧，佢都係相當之懂得思考嘅，好多名著，譬如哈維嗰、那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呢啲咁嘅名著可能好多人都睇過啦。咁仲有捷克人民亦都好識得反省，喺佢哋脱離呢個納粹德國統治嘅過程裏邊咧，捷克人係做錯好多嘢嘅，包括咧係濫殺德國嘅平民，亦都係做得好殘忍嘅。當年點咧？佢哋喺二戰最後尾嗰幾日，布拉格嘅人起義咧，咁咧就見到德國平民就殺。咁啊，衝入一間學校，德國人嘅學校，咁啊將啲男仔拉實出嚟槍斃，啲女仔就強姦。咁另外咧，捉到啲德裔嘅人民啊，嗰啲細路仔啊，用啲鐵線穿過佢哋嘅手掌，然後將啲細路仔掟曬落河，浸死曬佢。咁呢啲啊，係佢哋做錯嘅當時。咁但係捷克人民有勇氣承認佢哋做錯。過咗幾十年之後，喺1997年。他們跟德國簽訂了一個有一個聯合的公佈，就德國方面他們承認當年是納粹統治呢，這個殘暴的統治呢是向 捷克人民道歉，而捷克呢亦都為佢哋當年喺個轉過呢個過渡嘅過程裏邊不人道對待德國人民，亦都係佢用 regret 呢個字嘅。咁係少數嘅國家同德國交戰嘅國家係有咁嘅勇氣出嚟承認佢哋係做錯嘅。捷克人民向你哋致敬。好啦，再講翻呢個王毅咁樣做咧，我哋有啲奇怪嘅。而家中共咧係處於劣勢，係正需要係爭取歐洲國家去支持。似乎中共嗰啲外交人員或者係更上嘅人，佢哋冇讀清讀書清楚，就係歐盟基本上係成一體嘅。如果歐盟任何一個小國被欺負嘅時候咧，歐盟咧起碼佢啲大國包括德國咧，佢哋係會出嚟開聲。尤其是對於捷克呢個曾經佢哋德國對唔住嘅國家，佢更加要開聲。第二，中共嘅人員亦都冇睇清楚捷克民族嘅特性，咁呢樣嘢係好失敗嘅。咁但係你而家王毅，即係其實中共係想爭取歐盟嘅支持，以削弱美國嘅圍堵。但係點解做嘢係適得其反咧？呢、這個我真係要請教阿夫子。而美國進步步進逼，大選就快嚟啦。夫子， 你 中共搞緊乜嘢做緊？ 好簡單嘅啫嘛。答案就是我應該怎樣說先。第一，你可以說是處理這些問題是沒有人才，即是沒有識見的人才。 是。 第二，即使有，但這班人呢很多的意見是不被接納的嘛。咁呢個就係歸根結第一個封建王朝嘅決策機制啦。 嗯。 咁大家你可以睇到，你話啊，而家中國係咪處於劣勢咧？大家你睇到哇，度度碰壁喎咁樣。 係啊。 中國話俾你聽，我係強勢，點解劣勢啊？ 嗯。 嗱，佢係從佢自己嘅大中央、大一統、大家長，我哋稱之為三大，從佢嘅角度咁去諗。而家我去到嗰度，雖然咧你話度度碰壁啦，去到意大利，意大利總理根本唔見你。 係啊。 咁當然啦，你話講個規格問題，有需要咧，你一個外長，人哋都會接見你，啊，按規格過去係有嘅，但係個規格係隨時變嘅啫嘛，所以嗱又冇啦喎。去到德國，德國外長就話：喂，你香港問題點啊？民主自由、國安法咁樣，甚至上德國而家咧就係歐盟理事會嘅輪任主席， 嗯， 咁佢就話：喂。歐盟理事會應該重新檢討對華政策。喂，講到咁絕喎，嚇，咁所以大家你話啊，咁樣咪好咩嘢？即係中國啊，王毅啊，度度都即係 當你面講喎，係當你面講。 嗱，我成日講咧，呢度係一個角度，我唔否定嘅。嚇，你可以講係困難嘅，效益少嘅，嚇，壓力大嘅。咁但係呢個只係一個角度啫。咁而家大陸嗰個嘅策略咧，就係。佢都知道所謂嘅分拆歐美係做唔到嘅。 嗯， 你以為係俾錢啊？我而家同你歐洲搞掂佢啊！ 尤其是德國 咁 搞掂啊！係啊，德國佢一定賺你啲錢㗎。 嗯， 我八十年代喺北京採訪嘅時候，歐洲國家裏邊最早去大陸市場嘅就係德國。 冇錯。 咁而到今時今日，歐洲裏邊從中國嘅貿易最強嘅、最大嘅 volume 嘅。那個容量啊，那個數量啊， 係貿易額 都 係 德國 貿易額。 嗱，咁所以從呢點嚟講，我成日講啊，一個角度，單一一個角度，那個角度多數可以成立嘅。 嗯， 大家唔好單單睇到一個角度係咁，啊，而家王毅度度碰壁喎，咁咧就以為呢個係全部嘅角度，唔係嘅。咁所以王毅嗱，你睇下佢係唔掂啊，但係佢而家我成日講得共產黨計錯一個數啫嘛，就以為自己有錢。但我嗰時38000多億外匯儲備美金，全世界最多啊，比日本12000億仲勁喎，係人哋一倍有多喎，係嘛？唔止添啊，三倍添啊嚇。咁你以為財大氣粗，你咪不斷去揈錢啦？結果一年之內，2015年個外匯儲備係跌咗10000億美金。佢而家就以為咁樣啊，同歐洲搞掂啊，但係歐洲唔係噶嘛，歐洲。或者個西方世界仲有一個共同嘅理念凝聚噶嘛？ 價值觀 咁捷克，你睇下佢以前個嚇、啊、總統哈維爾， 係 你波蘭嗰個總統嚇、啊、華里沙， 係 文人係詩人嚟㗎咁樣。喂，人哋係有一個咁樣嘅價值觀。咁而家你要分拆歐美，你估用錢啊搞得掂啊？咁好啦，你話歐美之中都有矛盾，但係人哋嗰個嘅 核心價值 係嗰、那個價值觀係好牢固，尤其是人民之中嘅牢固啊嘛。咁你作為執政者，你都唔可以割裂歐美兩邊嘅人民喺共同價值觀上面嘅取向啊嘛。大陸就以為得，咁你咪自己行錯曬棋咯，係嘛？咁嗱，仲有你而家咧？捷克嗰、那個，喂，大家如果你有識見嘅，捷克呢個係參議院啊嘛，係民意代表嚟噶嘛，唔係政府嘅一部分啊嘛， 係三權分立嘅問題啊。 咁所以 政府就行政啊嘛。 所以而家嗰個參議院咧，你最多就係、是因為人哋捷克係將呢個民意代表嗰個位置放到好高，所以佢係號稱第二號人物。 嗯。 咁你大陸咧就用自己嘅概念。就話第二號人物咪即係人大，喂人大我管嘅喎，你用咁樣嘅概念去睇人哋嘅議會，你咪完全捉錯用神咯，你鬧人啊，你都鬧錯曬咯，反而令到全世界都覺得哇你咁渣嘅。咁王毅老實講，以前我哋喺北京都略有即係認識啦，但係已經有兩個世界嘅人，佢個人唔係渣嘅喎，真係啊！即算醒目仔嚟嘅，尤其是佢做對台辦主任嘅時候，當時個政策仲開放嘅。 嗯， 王毅處理得很好好嘅。王毅去駐日大使嘅時候都做得好嘅。但係一去到呢個位置上邊，如果係亂曬龍嘅，或者政策唔清唔楚嘅咁樣，喂，你一變咗個位置，你個腦啊殘㗎啦，係嘛？嗱，所以你見去到佢其實冇得發揮㗎。你去到嗱，我講埋啊，今次。他去到荷蘭本來呢是有些招數玩一下的，除了說去、即拉攏一下一個細國我來投資什麼什麼搞定你啦，而且呢還有一件事，因為現在中國最需要那個晶片、那個SIM卡，美國 Qualcomm 是獨霸市場、但是裡面有很多的即零部件或者中間有些技術呢，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荷蘭研發的， 是、 所以王毅去到就說不要跟美國黏在一起了，我跟你合作等等，你如果從這個角度是 OK 的，但是問題就是說，喂，荷蘭人其實都挺浪漫的嘛，他不會理你的嘛，你當然有益給他，他當然疊你了，如果不是呢，你叫他無端端跟你黏在一起，又要跟美國分開的抗衡的，人家怎麼會制呢？因為歐美或者即係外界而家先進國家，佢哋政府同人民之間雖然都係有矛盾，但係對民主自由嗰個嘅認同咧，嗰、個政府都話係你人民選出嚟㗎嘛，佢一定要睇㗎嘛。咁於是咧，慢慢形成西方世界嘅官同民咧對中國嘅關係，兩個字，佢唔反華，絕對唔反中國。但是反共 是 一定是反共的嘛，你那個共產的意識在西方世界來說是一個政治毒瘤來的嘛，這個不是我說的，這個是很多人現在看到他怎麼會接受到這個仍然是封建王朝那種的共產主義管治模式，又去影響外國，又來影響香港，所以為什麼今次王毅去到荷蘭一個小國，荷蘭都跟他講香港問題啊，是不是啊， 即是不給面子， 是不是啊，這些你共產黨怎麼去 扭轉這個形勢、所以這個不是王毅的問題，是你整個政策的問題、所以我經常說共產黨自己不改呢是沒有人幫到你的、你現在改呢，我又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信心，有沒有這樣的決心能力去改，現在大家再看的就是兩年之後的二十大、又會不會鬥到七彩呢，如果是這樣鬥的話呢、這個不就是封建王朝那種那個怪圈的延續、 時間不是剩下很多、中共有沒有計劃怎樣應付一旦特朗普能夠連任，現在呢就壓住了在拜登，但是呢就很難說特朗普的民望是正在上升當中。 很簡單， 中國過去成日諗住我有錢，我用錢嚟買你英美國嘅合作。 啊，今次嗱，佢真係 fulfill 咗買農產品嗰個promise。 好簡單，你睇下舊年嘅由反送中、肺炎到呢個國安法， 係 連續有三次，到到最後國安法出現嘅時候咧，連續四次。 嗯， 就係當大陸對香港比較壓力大的時候，美國就話我會制裁香港的，我會取消香港嗰個獨立關稅區的待遇的，我又會成立乜乜乜法律的、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結果每一次出現了呢個美國的壓力之後咧，大陸即刻就話我同你傾生意，第一階段嗰個嘅貿易協議傾傾傾又 OK 咗喎。好啦，傾完咗之後，美國咧就喺呢啲問題上邊咧，相對咧係會放輕噶啦。嗱，美國又好奸嘅喎，老實講，係嘛？係中國咁傻，割肉去養敵人，跟住關門打孩子，你係咪蠢啊？係咪乞人憎啊？呢一個我哋成日同國內好多人即係爭論啊，就係呢點啫嘛。我哋唔係話企喺外國嗰邊噶，而係話你自己本身連自己人民嗰個嘅關係都搞唔好。好啦。正因為咁，咁所以你再睇下美國咧就話好啊，我翹埋手咯，係你自己打爛香港嘛，你要打爛嘅時候，美國咪奉陪咯，因為美國 叫咗你唔好通過國安法噶啦， 唔係 一定會制裁你。 我再講埋一啲背景啦。 啊， 美國1997年嘅時候，佢知道佢同英國喺香港以後冇治權、冇軍權、冇公安權，乜都冇啦。咁所以佢當時通過外交嘅某啲嘅渠道。外交渠道不一定是白紙黑字的，但是一定是有所謂的交底和摸底的，這個外交上面的慣例來的，是有一個互相的所謂的理解，不一定是默契，但是你知道我想做什麼，我知道你想做什麼。當時美國和英國就向北京說，港澳辦的官員都知道的，不是我怎麼知道、港澳辦的官員他自己都說、好，如果你美國是這樣，我們有信心。是點咧？美國同英國就同北京交底啦。1997年之後，我即係嗰兩個國家喺香港只係要保持佢哋嘅企業喺香港1997年之前嘅利益。1997年之後，你嘅政制點樣鬼反佢唔理你。佢講得好明嘅喎。咁跟住咧，佢哋又講埋啦。不過我哋有我哋嘅即係價值觀，咁我哋亦都要向我哋本身嘅國民交代。所以喺香港某啲問題上面咧，我哋會出下聲嘅。咁不過咧，呢個係干擾性嘅啫。我講埋啦。唉，真係呢啲當時佢哋用嘅字眼係叫做 disturbance， 即係干擾性嘅啫。我唔會真係搞你嘅。咁所以當時魯平成班都知啊，好多外交官都知㗎。就哦，原來佢咁嘅啫。講完咧，你咪同佢玩幾句文字遊戲，大家鬧個即係隔空罵戰咪算咯。 外交部發言人講兩句。 係嘛？咁呢一個咧，從美國角度，佢叫做咩咧？佢叫做 nothing to pay。即係佢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嘅。好啦，結果到後來啦，呢10年8年裏邊啦，佢覺得有啲人就覺得喂，美國你咁做頂唔順啊！他覺得你這樣搞搞陣，於是呢就將美國這個的 disturbance 干擾視為是干預，即是 interfere。喂，你一去到這個位置，你跟著又要挑起內部那個即是建立自己的權威，你誰不服我這個權威的，你就變成是敵人。於是呢就搞了一個國安法出來，一來是抗外，二來是打內。你這個不是自己，你說得不好聽，你是不是自己庸人自擾啊！即係我已經算有口德講，講得好好啦。庸人自擾嚇。咁正因為咁嘅時候嚟講咧，你就出現咗一個係自己製造自己嘅敵人啊！到最後，邊個會幫到你咧？我成日所講啊，去到呢個位咧，就係美國就係 nothing to pay， 而中國就係 pay for nothing。即係你做咗咁多嘢，你係毫無收穫。跟住自己人又討厭你，你呢個係咪冇現代化嘅管理技巧，冇現代化政治嗰個 concept 啊？係嘛？我係講到好痛心嘅呢啲，我唔係想中國衰嘅，係佢自己本身 用一啲咁鬼落後嘅意識嚟管。 金常會睇你節目嘅，打埋字幕睇你節目啊。 總之我憑良心講嘢，講完咗之後咧， 嗱講喺呢度啦，夫子講咁咧，其實即係你有樣嘢，美國講明叫你唔好通過國安法噶啦，你係通過。你通過國安法咧，仲講話，你聽我講埋先。佢話國安法凌駕基本法，凌駕人權法，係你啲友自己講出嚟嘅。 我就講， 而家仲話咧，從來都冇三權分立。咁你呢樣嘢咧，就非常之不利營商環境嘅。因為最簡單嘅就係任何人咧，做生意嘅，尤其做大嘅咧，都可能係有官司嘅。政府告你乜？告你乜？三權分立即係話，就算政府告你，佢未必告得入啊！即係話，如果政府告你話你嗰啲錢你瞞税嘅，唔准你要罰你款，唔准你咁你俾罰咗款啲錢，即係唔可以離開香港啦。咁做生意人就好驚噶啦。咁香港其實生意咧，英文叫 venture 啊嘛 ，venture 其實係有個風險嘅，其實係有接近賭博嘅成分，即係 nature 係咁樣。香港其實就係一個賭場，即係一個賭場嚟嘅。賭場裏面輸咗錢，你唔好彩啦嚇。如果贏咗錢，你要俾人帶好安心地保證贏咗錢就可以帶啲錢離開依個賭場。冇咗三權分立就冇咗依個保證，冇咗依個保障嚇。你而家係自毀長城，搞呢個國安法，夫子啊呢樣嘢。是不是自己拿來衰人家說了話不好通過國安法現在就是制裁你林鄭等人 首先美國是沒有權即是我只是從那個那個處理美國是沒有權是真的我叫你不准通過即美國自己本身也沒有這樣的壓力現在美國是怎麼想呢我可以告訴大家聽即我們都採訪的美國的做法就是說我本來咧，我嘅要求就好簡單，保護翻我哋。 係三權分立啊，啲咁嘅嘢嚇。 係啊，佢直情唔係咁嘅。美國佢嘅要求好低嘅啫。佢而家香港1300間美國公司， 係 跟住85000美國僑民喺香港， 係 佢就保住翻自己嘅利益嘅啫。你香港，你即使你話政制爭拗到點樣，佢都話咯，佢都係 disturbance， 佢講下啊支持香港民主啊乜乜，佢嘅行動。不是你上面所講的就啊，佢又支持呢樣支持那樣， 係 咪？唔係噶嘛，係你上面睇見一啲嘅見風是雨，咁連你結果你連香港人民支持一啲爭取，譬如好似啊啲《蘋果日報》咁樣，你將香港人嘅支持完全視為係外國，或者即係用外國嗰個嘅嚟覆蓋咗，咁你呢個咪將自己人都打咯，係嘛？好啦，你再睇翻你而家警察嗰啲咁樣嘅處理，法律上面嗰啲處理，喂，完全係過曬龍嘅喎，完全都唔係按真正合理嘅標準嚟辦事嘅喎， 係 嘛？咁你呢個又關美國咩事咧？唔通大家上街去悼念，或者大家要表達嘅自由，個個都係美國指使？ 係 嗱，因為呢個係佢共產黨佢有一個鬥爭嘅天性嘅嚇。咁所以點解我真係大家 睇 睇我啲書嚇？我啲書裏邊係講咗佢政治性格，佢冇得鬥，佢都要製造個靶出嚟，然之後同人鬥，鬥咗之後咧，佢先至會有一個安心。 OK， 好啦，正因為咁嘅時候咧， 但係 你睇下 自己玩死自己嘅喎。 咁佢話玩死，我有強權，我玩死咗你，你爛曬。佢都仍然存在，呢個係佢嘅思維嘛，你唔好用正常人嘅思維講佢，我成日講係嘛，咁所以呢個好悲哀噶。咁但係我哋唔係甘於讓呢種情況係永遠存在喎。咁所以咧，呢度有一個更大嘅問題啦。我成日講好簡單啫嘛，佢點解將咁多見風是雨，然之後解讀去符合佢自己嘅理嗰個諗法咧？呢個咪就係性格為上咯，係嘛？壓迫型噶嘛。我又講翻，好快脆講翻，2003年，咁50萬人上街，咁佢當時咪傳說就話有外國勢力啊？點解咧？嚟自一個故仔嘅一個事件啊，就係當時咧有50萬人上街，咁嗰日假期嚟噶嘛，大家記唔記得啊？ 星期日， 咁於是咧就係有啲喺新界嘅元朗嗰度， 7月1日係假期， 個老闆就好興啊嘛，哇搞到咁樣，我都要上街，不過我要做生意。咁跟住咧就話邊個人 會同我去遊行嘅，即係代我去遊行嘅。咁我去唔到啊嘛，咁即係邊個人去咁樣？咁於是咪有人啊，等我都去開咁樣嚇，或者誒我又去咁樣。於是個老闆就話：，嚟居馬費，居馬費佢要俾翻錢人噶嘛。咁於是咧，唔知係100元之類咁樣啊，咁啊去啦，居馬費啊，你話即係食飯啊咁樣嚇。咁於是咧就唔知點樣，係咁啱就有一個咁嘅善眼，唉呢啲嘢真係自己哇幾鬼 咪叫做 精忠啊 ，agent 嚇 agent。 咁於是就哇，你睇下有人俾錢去遊行喎，啊如果唔係50萬人點樣咁多啊？你睇下，如果50萬人個個收錢嘅，每個人100元嘅，你點俾啊？邊個俾到呢啲錢咧？咁結果咪就係無限上綱咯，到最後總結七一大行嘅時候五大結論，最後一個就係外國勢力啊嘛。咁佢又跟住咧就係又唔知啦，因為點解咧？到2003年嘅時候咧，前港澳辦或者前外交部有啲咧已經輪替咗噶啦嘛。新一代又唔知道嗰陣時美國講咗話，我保護翻我自己 嘅利益 嘅咋，你其他政治鬼反我唔理噶，不過我又會出聲。咁後邊嗰啲人咪覺得你美國又以前就講咗出聲，咁跟住又有呢啲咁樣嘅行動，於是咪無限上綱上綱上線，一串作附會，咪成為咗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咯，係咁嚟噶嘛？ 但係咁啊， 自己搞死自己啊！ 阿夫子，而家係禮真嘅喎，出國安法。 咁我咪話 你傷害，你仲要搞嗱？佢咁樣攞三權分立出嚟講咧，其實 我 暗示 我唔係贊成佢嘅，我唔係贊成佢呢嘅，我只不過話佢呢啲咪即係性格分裂，咁跟住咧係自己嚇自己。他自己呢個病唔解決，冇人幫到佢噶嘛。 OK， 我哋簡單問一句啦，問一句， 我哋自己老百姓清楚，唔好同佢癲。 OK， 係嘛？誒，即係唔好俾佢牽住嚟走。OK， 大家嘛，喂，如果特朗普真係連任點算？ 咁咪照玩咯。共產黨係咁啊，佢以為 佢而家唔係佢好想拜登上台嘛？ 唔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話從個局勢嚟講啊。共產黨你邊個上台，我咪到時再揾嗰種玩法咯。佢唔會死嘅喎。嗱，從呢個角度啊， 係我知道。 即係大家咧係睇到好多好無奈，但係咧大家亦都唔好放棄。跟住咧你就唔好俾個形勢牽住走。嗱，我講得大家好似覺得好空泛。我意思就係話，佢如果係呢一個用錢去買怕美國嘅，啊喂，佢以為。拜登上台就 OK 啊，因為而家對華政策越嚟越緊咧，係共和民主兩黨嘅共識嚟噶嘛。個形勢就係點咧？美國自己計數，以前1:9，中國係一，美國實力係9。我驚乜你啫？而家大家計個數，中美國國力綜合國力已經係3:7啊嘛，係咪？你睇個 GDP。中國而家以前係爭3倍，而家係少於1倍。咁美國無論邊個黨執政，佢點會比你追得咁近啫？佢絕對唔會比你去到6-4之比。所以無論拜登邊個上台，一定碾你噶。你睇下而家兩岸，美國睇實你，美國最大嘅作用就係話兩岸一定要保持而家個局勢，邊邊打邊邊，美國都反對。咁所以美國咪出航空母艦啊咁樣。嚇、啊！咁、那個局勢就係咁啦。你大陸你又唔敢同美國砌，而家你只係哇威脅台灣。咁呢一個咪欺善怕惡咯。咁你咪激起翻自己內部老百姓嗰個不滿啦。 啊，仲有欺負香港啊！唉、哎，欺負得好勁啊！ 講咁多咧，我成日覺得就我哋大家去觀察，我哋心中有數，清醒，唔好俾佢呢啲咁樣嘅牽住鼻子走。好啦，有咩嘅時候，我哋仍然係要出聲。要有各種的抗爭， 係 抗爭咧，我成日講啊，係醒目嘅喎，醒目抗爭，智慧平衡，尊嚴存活，策略多元啊嘛，每個人有自己唔同嗰個嘅選擇，嚇咁呢度咧就唔多講啦，因為太過耐啦，影響咗大家休息啦嚇。 係，喂，多謝夫子今晚上嚟啊！嗱，咁咧有關三權分立，而家依個林鄭啊，同埋呢個楊潤雄啊，一等人啊，加埋曬啲咁嘅，即係建制派深藍嘅人咧，日日出嚟講話冇三權分立呢家嘢。咁呢樣嘢咧， 建議推薦你睇林恆子尋日嗰篇文章，叫咩名咧？我讀聲俾你哋聽啦，大家可以揾到嘅呢篇文章。林恆子嗰篇文章叫《三權分工係趕客嘅》，即係林鄭話只有分工冇分立啊嘛，法治精神係當然，法治精神冇曬噶啦。OK， 如果你喺香港俾政府告一定告得入嘅話咧，你係冇信心嘅。香港嗱，即係葛佩凡曾經引述即係市民，佢清清引述市民嘅講法，佢話香港最慘就係警察拉人，法官放人。我話俾你聽，其實香港最大優點就係呢度，因為警察拉你一定告得入咧。呢、這個就係獨裁社會，即係蓋世太保。納粹統治就係咁嘅社會㗎啦，咁啊，葛佩凡聲稱唔係佢嘅意見，係引述市民嘅意見啊！我話俾你聽，香港最珍貴嘅就係政府拉你告你， 佢引述市民嘅意見都係選擇性地引述啊嘛， 係你講啊，依啲我 咁呢個嚟講咧，大家自己明㗎啦， 啊明啊，大佬 自己嘅判斷啦嚇， 啊三權分立，我哋唔鼓勵人哋去犯法嘅，但係我話俾你聽，如果冇個公正嘅司法系統，警察執法唔公正，呢個係好可悲，一定影響信心。就算你唔係出嚟所謂搞震嗰啲人啊，你做藍絲嗰啲心知肚明啊，即係你哋有幾多個人信大陸講嘢啊？你有幾多個踴躍去接受測試檢測？你自己心知肚明，我唔多講。OK 啊，多謝阿 Connie 媽收睇啊，原來你冇嬲到我嚇。誒、哎，各位記得收睇啊，6809941，仲有我哋捐款嘅。即係你寄支票嚟嘅地址以及支票抬頭係點寫，你睇到噶啦。咁就最後尾都係批財啦嚇，踴躍支持我哋，或者喺依度 YouTube 度叮一叮，多謝支持。咁仲有咧，除咗喺金錢上之外咧，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同我哋 share。OK， 你攞條 YouTube 嘅 link 掟俾喺 WhatsApp 或者 Twitter 之類。掟俾人睇，仲有咁喺 Facebook 嗰度撳 share， 大家就可以啦。咁樣亦都係一種支持嚟嘅。多謝夫子， 多謝曬大家。 夫子本書值得買嚟睇睇，乜嘢叫三劫之戰啊？嚇 ，OK， 拜拜， 拜拜。